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

花万事拒绝伤悲，荷花决心今后轮回。人往事不想凭记忆缠绕，缘分已经说走就走，没有挣扎。下雨，谁也不能阻挠。还剩下些什么？ 还剩下些什么？ 只剩下两滴冰冻的泪水。一滴花都酒，品一方自醉。一滴承诺与岁月的潮水。还留下些什么？万事拒绝伤悲，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。一颗花万事拒绝伤悲，一颗花决心今后轮回。醉得清醒又无辜的犯罪，现实的世界只有灰。坚强的太久好疲惫，想抱爱的人沉沉的睡。卷来的风暴旧梦已有皱眉，死了心痛就没感觉。灰色空间我是谁，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。无路可

闭的眼，还不愿意想起你的脸。啊，今天不如怀念，就算你不了解，我只能对你说声再见。 永远不改。 呼吸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想你。

太瘦，旅行想到太空，也就没有好朋友。相爱不肯拥抱，仇恨记得太牢，掩饰的情调是什么面貌？好像知道，能不能就谁比谁好？ 你看遍历遍的大门， 羞，忘了问你哭了没有，哭了没有，告别的时候我也不希望两个人的苦一个人最 呼吸，慢生活 ，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一年呢？你好吗？我现在过得很好，请你不要担心，我会勇敢的。 当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，遇到爱。从过去到现在，直到他也离开，留我在云海徘徊，明白没人能取代他曾给我的信赖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up high, 不能一直依赖别人给我拥戴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就算风雨覆盖，我也不怕重来。我已不是那个懵懂的女孩，遇到爱用力爱，任性真爱，风雨来不避开，谦虚把头低下来，向下偶来去天地，只为寻一个奇迹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up high, 生命已经打开，我要那种精彩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 你曾请对我说，做勇敢的女孩。我盼有一天能和你相见，骄傲地对着天空说，是借着你的风。在空中翻身，而我。 在真实的空间， 想回到过去。 下来，回